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申、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吉祥和田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五九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五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收听一零三三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首先开场要说的这件事呢，要跟你分享的哈，就是足球。哎，说到足球，我们可能前段时间还挺兴奋的哈，但是世界杯2026年的世界杯。即将会在2020年公布，具体是花落谁家哈，主办权花落谁家，到底是哪些国家来主办？但是呢，申请的国家很多，像美国呀、加拿大呀、墨西哥呀，都在申请世界杯的主办权。哎呀，奥运会很伤心啊，都没有那么多人申请主办我。哎，世界杯能赚钱哈，那。美国足协主席古拉蒂是说呢，像美国呀、墨西哥呀、加拿大这些国家都各自展现了他们能够主办这种世界级赛事的卓越的才能。而且他说这三个国家呢毫无疑问都是可以承办世界杯这种精彩的赛事，而且会竭诚地为球员球迷合作提供服务。那最新的消息是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说，我们要联合申办2026年的世界杯，而且届时2026年的世界杯哈，参赛的这个球队将会由32支扩大到48支，这也是扩大之后的首届世界杯。那如果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申请世界杯成功的话，这也是第一届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的这么一个世界杯。那根据他们申请的方案呢，美国将会承办60场比赛，加拿大和墨西哥会各自承办10场比赛。但你说为什么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他们三个国家要联合起来申办世界杯呢？因为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世界杯问，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你们三个谁愿意自动自愿放弃？都不愿自愿放弃是吧？好吧，那你们一起办吧。没办法呀，我们又不是美联航。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总不能打一顿吧，是吧？美联航的事儿，相信你也听说了哈。美国，美联航这个航空公司。是把我们一个越南籍的乘客啊，硬生生的连拳打脚踢的给拖下了他的座位。 就因为这个越南的籍的乘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座位，我可是买票的，当然腾出来的座位是给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员工哈。而且这件事情从程序上，从法律程序上来说，美联航其实没有一丁点的错误，可是问题是舆论上全球都开始骂美联航哈。而且四月十一号的时候，美联航的股票大跌4.4%。 啦啦啦啦啦啦，那颗心动不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别我分不开，什么都还没说。说中了，当你感到寂寞，你第一个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冲动，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

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东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这是间谍这个活动啊 ，spy， 这是在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哪个朝代哪个时代啊，这都会进行的一项活动。那我们首都北京当然也是可能会有一些人来进行间谍活动哈，所以呢，北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政府政策，叫做举报间谍可以获奖。是北京市民如果提供间谍或者是相关活动的有用的情报的话，最多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而且这个政策呢，是由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发布的。当然根据这个情报的有用程度哈，你得到的奖励是不同的，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情报价值不太那么高，可能是10万块钱，但是如果情报很有用，就是50万的奖励。举报人呢，可以拨打这个举报热线，写信或者直接到北京市国安局向国家机关传递这个情报。那根据这个规定呢，如果举报人故意诬告他人、编造或者是传播一些虚假的信息的话，还会面临处罚。但是50万，朝阳群众说不够分呐。 的伤，承诺是身边匆匆流过的 上，该不该放开那些无谓思量，你和我却都还有一点挣扎，要怎么说服自己坦然面对真相，能不能告诉我你和我依然亲密，说吧，说你想我，说你太自由的心也有些牵挂，说吧，说你爱我吧，用你最甜蜜的话来将我融化，说吧，说你想我吧，说你太自由的心也有些牵挂，说吧，说你爱我吧，用你最甜蜜的话来将我融化。 一样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梁宇阳，美国又发生枪击案了。就过去经常听说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啊，有一些大学啊或者高中，这一次发生的竟然是在小学里头，你说这孩子才多大呀？就是发生在美国加州位于洛杉矶以东96公里的一个小学，叫做北公园小学，发生了枪击事件。在教室里头，当时这个教室里头呢是有15个特殊需求的孩子，就是被留堂了啊，这15个孩子是在教室里补课。然后呢这个枪击案结果是造成了两名成人和一名儿童的死亡。这事情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国这边呢哈，特别很多小学哈，我们都是上课的时候大家学校的门都关着，不太允许有非校内的人士进去，对吧？但是在国外呢，他们一些学校为了懒学生，所以呢会有一些访客去看一看学校的这个周围的环境。那这名歹徒呢，他的名字叫安德森，今年53岁了，当时是跟他分居的妻子一起去看这个学校，以访客的身份进去的，当时那个武器哈就藏在自己的身上。那进到这个教室之后，他就开始把枪拿出来了，射杀了他自己分居的那个妻子，而且还射杀了一位教师，然后这个教师的身后还躲着两个儿童，两个孩子都受伤了，有枪口受伤了哈，但是其中一个孩子因为这个枪口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也是身亡了。但是整个射杀完毕之后，这个嫌疑犯呢也是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自杀身亡了。所以警察局长是说，这起案件是一起先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社会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我昨天晚上还看了一部日本最新的电影哈、叫《怒》，愤怒的那个怒。整个电影讲的呢也是关于这种社会性的枪击案件。它其实是一个讲的是社会边缘人或者是底层的人物那种心理的愤怒。发生的那个杀人犯哈、是一个苦力，他当时是去到一个新的工地要去干活，走在这个日本的一个小区里头，烈日炎炎的，你知道，热得头昏脑胀，晕乎晕乎的，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个新的工地。然后他就打电话问，工地那边就说了，我们工地上周就结束了，就完工了。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挂了之后呢，就晕乎乎的，就找了一个正好就地坐在一家门口歇一歇。正在这个时候呢，这家的女主人回来了。女主人看到他啊，就有点害怕，就赶紧进门，就把门关上了。透过窗户呢，就看到他坐在门口那个气喘吁吁的样子哈，有点可怜他，看他热得不行，就还出来给他端了杯水过来。然后这人就一阵愤怒，就把这个女主人给杀了。像这样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案件哈，美国也有。像以前听说这个很久以前，也是大夏天，一人走在海滩边上，这个沙海滩的沙子都烫脚。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热热的，然后不知道。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20号星期四，农历3月24，24节气当中的谷雨。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廊坊多云，23度到9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2度到11度，近邻天津阴转小雨，20度到10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这个时候万物从生发进入到生长阶段，顺应时节，人也应该加强户外锻炼，比如说跑步、钓鱼、打拳、做操、散步、打球、放风筝等等，吐故纳新，同时让筋骨得到舒展。最佳的运动方式就是快走，每天佩戴计步器，从早到晚最少要走6000步，最好能达到10000步，这样的运动方式非常的健康养生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8家汽车品牌来一个订房，见8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6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6块腹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我是雪雷。新的潮流来了，电波那头所有爱时尚的姑娘们啊，包包的新潮流来了，越小越时髦，这是最新的包包潮流。过去我们都喜欢买那种比较大的帆布包哈，或者是像这个本世纪初的时候就流行那种超大尺寸的潮包，是吧？但是最近设计师们说，我们截然相反的流行趋势出来了。像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王妃，他背的就是价值3350英镑的香奈儿迷你包。英国的歌手 Rihanna， 她最近流行的最新的包包就是价值1250英镑的赛琳小号包。还有女星 Jennifer Lawrence 400英镑的叫兰达尔迷你包。而且连这个英国的首相 Theresa May， 她都有一只迷你包，而且这个时髦的英国女首相哈，拎的是雷德福德迷你包。这款包包呢，是她最喜欢的一个英国设计师叫 Amanda Victory， 她设计的。所以最近几乎从 Louis Vuitton 到这个芬迪，每一位设计师都把自己爆款的包包缩小成为玩偶版的尺寸，这是真的很小的尺寸哈，几乎就小到只能装下一部手机、一个口红，就这么大。这种小包包非常流行，明星大腕们也都拎着这种名牌版的微缩包。但是我今天去买包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有很多小包啊，真的是很小，今年真的很流行小包。然后呢，当时我就问那个设计师，我说哇，这小包包这么小，这能装个手机，我平时带电脑啊，那我电脑怎么装得下呢，怎么办呢？然后这设计师说，那你可以来买我最新设计的电脑包啊。 够呛吧，音乐那么乱，气氛忍不住也出气吧。好了吧，脑袋不听话，有问题关键想要说话。 要爆炸，十五不分对象，只能共享一家大侠。 连妈妈都想叫， 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到夜里传染真相，一起大声唱。都抢吧，音乐那么猛吧，气氛忍不住也出气吧。怕了吧，脑袋不听话，有人的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不要忍耐，随时要爆炸。秀不分对象，只能共享一家大小。 连妈妈都想叫， 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叫叫，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叫叫，让热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叫叫，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叫叫，让热力传染全场。 甜的想不到吧，歌舞永远不歇完，那么好玩想不到吧，只要音乐唱得发白。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看了个视频，看到了什么？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看到这个微博头条视频，点开了一看，发现是一个飞机上面这个发生的暴力驱赶乘客下机的事件，而且整个是说是在这个机场里，航空警员强行把一个乘客带下了这个航班，而且这个画面真的好暴力啊！旁边有一个女乘客还不断的喊着 ：“Oh my God, look at what you do to him！” 看看你们都对他做了什么！天哪！看到这个的时候，李刘说：“这是什么呀？”这是渊博的美美就跟他解释说啦。老公 ，The flight was overbooked。什么是 overbooked？ 这就是超售 overbooking。The airline says in a statement that flight was overbooked, and the one man selected refused to leave his seat。美联航的一份声明当中是说呢，这个航班出现了超售的情况，那没有乘客自愿放弃自己的座位，所以美联航就说了，地勤人员呢根据机票的舱位，然后随机的选了几名乘客下飞机，但是其中一个被选的男子拒绝离开自己的座位，于是就发生了这种暴力驱赶乘客下飞机的事件以及视频。不过李雷评价说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overbooking if you don't have any client。 如果你没有任何乘客，你就不用担心超售的问题。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

线，我心若情我愿爱你一生，就算你我之间还是无缘。最难的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过你无情深。 收听雷人秀， 风中，恨不能当天。 白眉牵我，我独爱爱你那一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懂，多少年恩爱匆匆放松，刻骨换我豪情天纵，我心中你最痛，我的泪向天冲，爱是也当成雄，为是血量成龙，我心中你最重，悲欢共生死痛，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然后雪雷陪着你一路上看看人家贵族的生活。这个英国贵族啊，乔治小王子特别可爱，好可爱，脸嘟嘟的啊。马上就要上学了，入学了，那入学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买校服啦，所以接下来这位王位第三位的顺位继承人乔治王子到底要上什么学，穿什么样的校服呢？首先九月份的时候，这个王子将要就读的学校叫做托马斯巴特西学校。那这个学校呢，其实是一个男女混合的学校哈。距离他们的肯辛顿宫只有20分钟的路程，一个学期的学费是6000英镑，这相当于什么标准呢？就基本上跟普通的公立学校差不多。所以王贵族也不一定非得要就读就贵族学校是吧？另外呢，在买校服方面呢，这个学校的官网上是显示说，入学清单上必备和可选的关于校服啊有24件，其中包括一件印有校徽的连帽青山风衣，还有一件36英镑的海军风夹克，一件35英镑的运动衫，一件30英镑的绘画罩衫和芭蕾舞鞋等等，总计是要花368英镑。那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服饰啊，像什么针线套衫啊、袜子呀，特别是乔治小王子喜欢穿短裤啊，是吧？及膝短裤啊，是他们贵族的象征啊，还有袜子呀、衬衫啊这些，他的父母可能想要多备一些哈，可能这个总花费就会上去一点。那最新的消息是说呢，这个乔治王子的妈妈凯特王妃和他的爸爸，将爆料哈，将会花费超过370英镑为他买这个校服。这个据英国的教育部的一份报告是说，普通的一般的英国家庭小学的校服哈，大概会花210英镑，也就是说贵族家庭也就比这儿多花个100多英镑。哎呀，不太像贵族是吧？但是乔治说，妈妈，我们家的钱你是不是都给自己和妹妹买衣服和包包了？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是虚构的电影，却看到泪翻滚，如果爱不那么深，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 完成了发尽了沧桑，再孤单再多遗忘，我不会忘记如此。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但我们不会离去。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想和我对视。爱若让人幻想尽， 只因此伤自己。

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光世智达372-5888。 恒业建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吉祥和田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米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罗正留言说，我心甘情愿备胎算不算？北京女城李一去也是留言说，我心甘情愿做的事儿，那肯定都是生孩子呀，带孩子呀，给孩子做饭啊，陪孩子玩啊，不停地告诉自己，自己生的孩子跪着也要养大呀。那个罗正，你还想心甘情愿的备胎吗？好，聊一聊你心甘情愿做的那些事儿。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的，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第一首页哈。 周末午夜变得快，看到一抹热烈吧，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你好好待，一起大声呼喊，让寂寞午夜说拜拜。一路喜欢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正期待，让汗水轻轻飘散，告诉我就没接受这邀请吗， I love you， 走出角落你为爱，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力量，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轻轻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在梦中才找到天空的云彩，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全时代，让汗水轻轻飘散，告诉我就没接受这邀请吗， I love you， 走出角落你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力量，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坚持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在梦中再照亮天空的云彩，啦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摆，What's your name？ 扯的话题是自愿，聊聊自愿哈、啊。你心甘情愿做的那些事儿都有什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 来看一下听众群聊。第一个马师傅说，给媳妇买东西不嫌贵不嫌多，前提是实用心甘情愿，娃就不用说了。默默留言说，给娃买东西我不嫌贵不嫌多，心甘情愿。 就是给自己买东西抠是吧？ 你真的很残酷，用小事来弥补爱上你我看得哭，没感情的包袱用执着来报复，你怎能自私做主，我很恍惚不清楚为何孤独，学不会不在乎，记忆是诈骗，从不停地重来翻阅，就算哭成了眼流干了泪，爱从未熄灭，我们的终点温度在左边，深情在右边，笑得你故事没能到终点，奇迹会出现。

有你有明天。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成败的事不用放在心头，今宵对月高歌，明朝海阔天空，真心真意过一生。 帅的冰冻留言，看美女我是心甘情愿的，而且还拍了一张美女的照片哈，放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他说：“大家看，这美女在大街上还自拍呢，就是美，她才自拍啊。像我就从来不自拍。” 绝对的完美双手，不遗憾也不发抖，就在那微笑的背后，暗藏危险的灵活。在你最放松的时候，就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从来不回头。开始的感觉 不会痛，不会 痒，反而不痛，痛就像做梦幸福的错觉。 很温暖，很包容， 也许还期待这些自然的震动。你不懂，我不懂，究竟下手为什么存在？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 请放松，表白，再一三百， 把这眼吧，谁眼吧， 心跳等待，所有面包全打开。

绚烂的不距离，掩埋了所有人世间的苦。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自己的道路。就算我们偶尔也没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你刚好甜蜜拜拜 baby， 咖啡喝一杯，然后听一听他分享说你对我收起来的每个音，唇边的黑钢琴你穿着新的灰尘，而我的手指头又几步重新长得更美。深呼吸到街头那段忘不清晰，当自己一个人喜欢孤单的滋味，像你家做的猫还穿着白衣服，只为了阴霾黑色的肌肤。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 Dreams of me and you. 也许其实对你的梦早已清醒，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走几段短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刚好天明白白 baby。 我们的忠实听众 Mick 留言说，大学毕业第二年和当时的女朋友分居两地，为了见面呢，每周五总是早早的离开单位，辗转几趟车，然后疲惫的坐上长途大巴车。虽然身体疲惫，但心里充满了期待，也很幸福。挣点工资啊，都交给高速公路了。他说后来每到周五，我的同事都会调侃的问候我说，高速公路欢迎你。所以后来分手是因为工资不够高速公路费了是吧？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见证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当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跟着音阶伤悲。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 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当风嘶下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yeah!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嘶下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哭。